屋子里很乱，到处都放着蒸笼，在角落里还堆放着几大袋子面粉。老头搬了个凳子让他坐，然后开始回忆起前不久的事情来。 我孙女儿是个不喜欢说话的闺女，没见她和哪个小朋友特别要好，就喜欢跳橡皮筋儿，最多也就是找两个小朋友一起跳跳橡皮筋儿。可她这几天也不找人跳了，还比以前更加闷，差不多除了上学、吃饭、睡觉就是发呆。我一开始想，可能是和小朋友闹别扭了，但就在前几天，我看到了吓掉我半条老命的事儿。 老头咽了下口水，吸了口气说下去。 那天晚上，我在准备明早要卖的包子，正收拾的时候，我发现我孙女儿一个人在街上蹦蹦跳跳的。这丫头这是做啥呀？我那么想着，走近喊了两声，丫头没回头，好像根本没听见我喊她一样，还是一个劲儿的跳。我就奇怪了，又大声的喊了两声，这丫头理也不理我。后来我一看，真的被吓死了。这个转弯角只有我和我孙女，但是旁边的墙上居然有三个人的影子。 李老头伸出了枯木头似的手指，颤抖着做了一个三的手势。 我吓得抱着我孙女就跑，可影子也突然回过头，拉着我孙女的影子不肯放，然后我就感觉我孙女被人拽住了，而且力气很大。我心想，完了完了，撞上脏东西了，我这老头活够了，可是我孙女还小啊，怎么能给这鬼东西拽走呢？我一横心，用足了力气咬牙往回跑，没想到抓着我孙女的力道居然没了。我把孙女抱回房间，在她床边守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她和没事人一样，我以为我老糊涂了，但是在我孙女的手臂上居然有一个孩子大小的手印子。我才明白昨晚的事情不是在做梦。 那您孙女后来还有遇上吗？ 有啊，只要一到半夜，我孙女就往那个角落走，我拦也拦不住，把她锁房里，她居然拿头撞门，而且那些东西就在我家门口晃着，半夜听见敲门的声音，去开门没人，但是却明显有一个影子。我孙女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那里跳。 他说完就双手遮着脸，痛苦地呜咽起来。安宗看那一七老八十的老头在这里对着自己这个小青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实在是有点看不过去，于是他站起身来拍了拍老头的手。 啊，我会把事情转告白毅的，一定会说动他来帮忙的。 谢谢啊，老师，实在太感谢了。 老头千恩万谢，另外又硬塞给了他五六个不同馅的大包子。安宗走出李老头的店铺，看了看他所说的那个角落，其实那不过是个十字路口的转角。这里是老城区，似乎很多年都没有翻修了，马路很小，几乎不能开进来大型的机动车。这个城市里这样被遗忘的死角很多，由于长期没有市容管理，很多垃圾被杂乱地堆放在那儿。说实话，除了有点脏，还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突然，安宗想到自己还有课，一看时间，差不多脑袋就懵了，直接跑步到学校。可惜，依然还是迟到了很久。白毅在边上看着他，也不能说什么。早上被李老头耽搁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被教导出的潘秃子。他姓潘， 脑袋跟油光油光的荷包蛋一样逮着了。他的脸差不多和他的毛衣一样蓝了。他阴着脸像教训孙子一样教训安宗，还尽挑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失误来说事儿。屁大点事儿经他无限放大后硬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层面。在办公室里活生生上演了一场安宗的个人批斗会。挨过了一个上午，中午午休的时候，安宗闷闷不乐地坐在办公室，整理着下午上课需要的材料，准备倒腾完了就去吃饭。嘴里则不停地嘀咕着怎么让那潘秃顶从一个秃顶完全蜕变为一个光头。白毅的办公桌恰巧就在他对面。等到办公室的人都走干净了，他终于扑的一声，随后止不住的哈哈大笑。 你小子还算是哥们吗？你这是什么落井下石的态度啊？ 韩宗更加脸黑了。 你笑笑笑，你小子以后有小辫子被抓住，老子我也看你是怎么被潘秃顶当孙子骂的。 他忍不住把书一摔，冷着个脸就说。白毅看他真的动气了，于是也不笑了，只是嘴巴还微微斜翘着。很明显他依然在内心笑话安宗。 你买个包子也需要那么半天？我已经好心告诉你叫你早点到，今天是潘秃子来纠缠，你居然还迟到了45分钟，整整一节课呀、啊、兄弟。很好，很强大。 安宗经他提到包子才想起来李老头的怪事情，于是往前倾了倾身子，凑近了些后才眯起眼睛说。 兄弟，帮个忙行不？这个你肯定感兴趣。 白毅不自在似的往后缩了缩，随后微挑眉毛道。 什么事？ 安宗就把早上李老头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只见他低头想了想，嘴里还不知嘀咕了些什么，然后抬头一改前面的笑意，严肃地说。 午饭你请，晚上一起去李家。 喂，有没有搞错呀？又是我，怎么没见你请过我呀？ 白毅根本不听他抱怨，挥了挥手说自己有课，还说了几道自己想吃的菜，就乐颠颠的上课去了。安宗看着他背影，恨不得拿杯子丢他后脑勺。终于熬到傍晚，这个时候学校门口热闹非常，学生放学车辆也明显变多，门口的小贩也卖着各式各样的小吃和小玩意儿，喧闹的声音大得和早上差不多。安宗和白毅来到李老头的摊位，那里的生意明显没有早上好，显得有些冷清。李老头一个人看着炉子，时不时地往房间里看两眼。安宗先走到李老头面前，笑着说： 我把白毅叫来了，你有什么事儿就说，让他帮忙。 其实他心里依然记恨着中午那两份青椒肉丝的钱。李老头看见安宗和白毅，立刻站了起来，摊子都不顾了，就拉着他们进了房间。安宗看得出这个老人是真的急疯了，其实谁不在乎自己的孩子呢？他看了看白毅坐下来，李老头给他们泡了两杯茶，一切都招待好了，这才坐在他们对面。他看着房间的一扇门，眼神有些暗淡和恐惧。 白老师，您能来看看实在太好了，我听说您很懂这些，而且您有学问，像我们这样没念过书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老头显得很拘束，说话也不着边际了。安宗心里好笑， 哼，有学问的还会来帮你看这个，直接打个电话给心理咨询师就到位了，还搞得自己像农村跳大神的神汉一样。 他看了看白毅，白毅没接话，只是吹了吹茶叶，抿了口茶，然后继续等着老头的话。安宗觉得如果再那么下去，到晚上事情也无法交代清楚，于是就先开口说。 啊，老白，你看这事儿可能只有你帮得了忙，老人家可能是眼花了，但是那孩子不是一次两次出现这样的状况了， 如果真要是眼花，也没那么多次啊，那就是白内障了。 感觉自己也越说越不靠谱，于是他干脆住嘴，干笑两声，拿起茶杯专心喝茶。白毅显然不喜欢他先插嘴，偏过头对他皱了下眉，然后再转而看向老头。 你孙女的事情，我大多数都听恩宗说起过了，但是有些细节部分，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也说不准。如果不介意，我们想晚上再来看看，不会打扰太久。我只是有一些东西想要确定一下。